放着暖暖的绽放，绽放里有位叫雪莲的姑娘，一边在梳妆，一边轻声地歌唱。蓝蓝的天空下，青草荡漾，红红的太阳映红了脸庞，转经筒重复着日夜的思念，一边去牧羊，一边向远方眺望。身上穿着最美最美的衣裳，雪莲姑娘，雪莲花一样，殷勤的哥哥去了远方。雪莲姑娘，雪莲， 给你的姑娘哟，姑娘。 为什么分开了心还是会全都是你给的伤痕，在这个时分，在这座古城，又多了个痛苦的人。为什么泪干了心还是会疼，只有悲伤与我陪衬。为什么爱情这样折磨人，付出真心却不可能。 手上随着风雨飘荡， 蓝蓝的天空下，青草荡漾，